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统音。第96集。这些帖子呢，其中被转发次数最多的是一条细数了工作室七宗罪的微博。这条口气不软不硬，通篇没有过于偏激的语句。七宗罪第一条，给何修一首歌代言就搞到了血汗工厂。第二，影视资源完全不行，他们一一列数，最后发现基本左人的工作室什么都没拿到。第三，缺乏眼光，听说有真人秀邀请了何修一，工作室没答应，结果节目大爆。第四，在柳阳亭蹭热度时办事不利，签齐路前柳阳亭装冰释前嫌，可何修义还是签了，没有表示签字仪式，一脸委屈，可算是忍辱负重。第五，万里龙沙拍摄期间曾经发生吊车侧翻，剧组能力堪忧。第六，何修义刚窜红时让他拍同性恋题材无法公映。第七，等等等等。而后他还说道，一米感谢左然曾经仗义出头，可是一码事归一码事，现在何修义只需要公司尽职尽责。首先，又见于美丽别再拉着何修义了，其次为他寻找真正有意义的资源。粉丝们不知道拍摄家族期间左然曾对换角起到关键作用，也不知道左然主动让翻的事儿，他们眼睁睁地看见的事实只有这影帝骂柳阳亭垃圾。结尾笔锋忽地由硬变软，左然影视文化工作室请听到粉丝们发自肺腑之声，并善待何修义，如果这样做了，我们一定会从内心深处感激，并且永远铭记您的宽容善良，艾特左然，艾特吴顺之。一堆转发都是拒绝又见于美丽，敢让何修一眼我就请水军黑，到时网上出来一个片源我就举报一次。何修一挑挑眉，自己红到这份上了？粉丝不再如一开始天天只能到吴顺之微博下说，请好好对待何修一，让他多多吃饭多多睡觉，请好的造型师，拜托拼命争取资源一类的话，而是连左然都敢直接开撕了。这年头粉丝不仅是偶像的粉丝，还是老公老婆、男友女友、父亲母亲、兄弟姊妹，还有老板。偶像要靠粉丝吃饭，这件事情正应了坊间有句传言，判断一个艺人有多红就要看他的粉丝有没有手撕过经纪公司。就如某个知名主持讲的，总觉得全天下都要害我宝宝，只有我才能保护他，所以我必须保护他。几年之前粉丝们再不满，也就是在粉丝群里与粉头反映，叫粉头想办法传达给经纪人，可现如今早已经是一言不合就开撕了。因为粉丝力量成功与公司解约或者是更换经纪人的不知道有多少。这事儿，桃子那边东窗事发十分突然，事前谁也预料不到，以前也没有过实习生的风声。至于那一筐筐被挖出的黑料，还真的是哪一家大公司完全没有任何负面新闻呢？而不接真人秀全是何修义自己的主意，他不喜欢在电视上展现原本性格给观众看，没拍电影电视也是本人不想，拍了家族万里龙沙之后一般剧本无法引起他的兴趣，他也懒得为了名利到处奔走。一般来说，艺人刚红的时候就是最急功近利的时候，明星为了资源手段常常十分难看，连好朋友角色都会去抢，全网炒作只有谁谁谁才适合某角色，可他却遭遇了重大黑幕以及不公之类都是常事。不过何修义只喜欢演戏，何修义不着急，很安心，既不急着出名也不急着赚钱，反正他有左然，永远饿不死的，永远有戏拍的。 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就好了。而且刚刚交往，何修义也不愿意世界各地的拍戏，他想留在北京。谁知粉丝却是以为他活动少，都是公司失职，阻拦老板失格，心里十分焦急。桃子公司实习事件就像是一根导火索，彻底地引爆了粉丝对工作室不满的情绪。虽然何秀义觉得这么大规模的爆发也是诡异的一件事，有可能是有人在网络上煽动。追星其实并非全然理性状态，追星族们大多年纪不大，情感丰富，心疼艺人，更容易被一些有心之人利用。一米居然在掐左然不为自己考虑，还让自己拒绝掉又见于美丽。明明一切事情都与左然无关的。何秀义走进了左然在的书房，一踏进去他就吓了一跳。 啊，我天哪，怎么不开灯啊？ 发现他的爱人正坐在电脑前，手指紧紧握着鼠标，一行一行地看指责他的评论。有的评论非常难听，左然好像一座雕塑一般，眸子紧紧地盯着屏幕中的谩骂一动不动。何修义知道，面对毁何修义的指责，左然比自己比粉丝都要难过百倍。何修义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生怕惊动对方。左然，左然抬起了头。 修义， 怎么了？ 我也在想，我认为这部戏能帮你拿影帝，国际性的，这是不是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？ 可是左然始终认为何修义与那些红了后就到处赶场的明星们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何秀义弯下腰，一手按住左然肩膀，也凑去看屏幕。左然伸手啪的一声拧开了桌上台灯开关，昏黄光线瞬间流泻一世，灯中有细小的尘埃翻飞跳动。何秀义的脸颊被染上了暖色，十分温柔，不再是方才在蓝光中的模样。何秀义知道左然是见自己来了才打开台灯的，因为黑暗中看屏幕对眼睛不大好。满屏都是善待何修义，何修义叹了一声，别往心里去。左然一向不大在意他人看法，今天晚上到底是怎么了？ 我没往心里去，我只是在想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，利用你的爱情来拍我心目中的故事。 左然怎么会那么想呢？ 他将左然紧肩的衣领稍微拨开一点，躬身在对方肩上落了一吻。当然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。 是吗？ 这是自然吧。我之所以会爱上你，是爱上你的内心世界，那么会喜欢你编的故事也是自然的。如果你喜欢的东西我都讨厌，那么在一开始就不会再有共鸣。相信我，即使你的电影扑到了地核中心，全世界75亿人个个都觉得无聊，我也只会真心认为好棒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是最能演好电影主角的人，我很明白导演赋予他的特性。就是这样，二人灵魂是一体的，一举一动都在随着对方共振。这样想来，也许剧本接的不是十分理性，但管他呢，演得开心才最重要。左然似乎被说服了，脸上表情缓和许多。好了好了，别钻牛角尖了。左然将何修仪拖到自己腿上，双手紧搂对方的腰，将头埋在恋人颈间，让何修仪窥视得到他难得的脆弱。何秀义帮左然整理了一下头发，让他一如既往优雅而且平静。片刻之后，左然彻底调整过来，问何秀义：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？ 什么？ 又见于美丽你还演吗？ 演呀。 可这样会伤粉丝的心。别考虑我，公司有的是项目，再拍一部商业化的电影也行。本来就跟星空传媒讲好了，3年要出3部商业化的片子。我有一个古代题材的本，制出来了之后效果应该不错。之前打算在拍《又见于美丽》的时候再细磨一下，不过提前启动项目也不是不可以的。你先接个别的，等我组建一下团队。 那是干什么？前期都已经全部完成了，现在放弃？你想拍我想演，现在放弃，以后再想拍就会很难了。 看你想怎么做，我不提供任何建议。 何修一想拍他就陪着，何修一不想拍他也陪着。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统音。